从今天开始，我们讲第十四章，世俗主义。什么是世俗主义呢？这个词儿实际上是一个被人深造出来的一个词儿。它是19世纪末，有一位英国的作家叫 George Holyoak， 他编了一份报纸，这个报纸叫 Reasoner， 就是意思就是可以推理的，可以讲逻辑的，可以和你讲道理的人啊，这个意思。在他为这份报纸写专栏文章的时候，他杜撰了这样一个词，就是 secularism。英语里面 secular 指的是世俗的、非宗教的、普通人生活的啊，这样有点带有一点庸俗的这个意思。那么他深造了这样一个词儿叫 secularism， 啊，翻译成中文就是世俗主义。那么世俗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最简单、最粗暴的理解，就是说世俗嘛，对吧？你就是否定一切宗教，否定一切高尚的东西啊。那么世俗主义者可能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说你起码是什么宗教都不信啊，看上去是一个很负面的词儿。但其实自称世俗主义者的人，他其实是有一种非常积极的正面的世界观，他们并不反对宗教。事实上，世俗主义的价值观和宗教有很多地方类似，它也相互包容。它并不排斥宗教的这个很多观念，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宗教在这个提倡自己的观念、提倡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往往会声称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啊。但是呢，世俗主义呢，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不声称任何主义，包括他自己，任何主义和任何信仰是绝对正确的，他反对着这个。他们当然，他们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对吧？他们不认为我们实践的道德或者说我们学习的知识是来自某个神秘主义的来源。他们认为，道德和智慧是全人类自然拥有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人类才会出现，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群体、不同地域，同时产生很多类似的价值观。宗教提供给这个信徒啊，它是一个两极的选择，一个是与非的选择，就是要么然你信，要么然你不信，要么然你是这个信徒，是门内的兄弟姐妹，要么然你是外邦人啊，是一个是与非的选择。但是世俗主义呢，提供的是一个多样性的选择，就是说你可以同时是一个宗教信徒，你同时可以是一个穆斯林，也同时可以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实际上，在现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呢，这个是一个现状，就是说大多数的宗教信徒他都是同时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当然他们可能不会自己声称，但是他的行为里面会表现出来，他没有那么极端的去追求这个宗教信仰。在很多这个普通的生活中间，或者说涉及世俗事物的这个处理上面，他都是采用了一种比较现实的、比较世俗的一个态度，所以这样的话也可以被认为是世俗主义者。世俗主义的这个基本的道德观是可以被各种不同的宗教所接纳，比如说追求真理，有同情心、公平心，崇尚自由，有勇气、有担当等等，这些品质宗教也是承认的。而这些品质同时又是我们现代科学和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那么世俗主义是不是很完美呢？哎，这里要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区别，和所有其他的体系的这个道德法则是一样的。世俗主义的道德法则也是一种理想的追求，而不是现实啊。在哲学上叫是应然而不是实然，就是应该是这样，但是不是说现实就是这样。因为 世俗主义的这个社群和其他宗教团体一样，他们也是追求美好的目标，对吧？心里面都很好，都是一个善的目标，但是他们也经常干蠢事儿。比如说，尤尔赫拉利是个历史学家，他经常是用这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来给我们做例子。他说，比如说拿法国来说，当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讲究基督教教义里面那个平等的关系，而是把社会分成了三个等级，对吧？第一等级教士，第二等级国王贵族，第三等级普通老百姓。但是当法国完全世俗化，进入这个罗伯斯皮尔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哎，不是世俗了吗？不是应该比较好吗？啊，不，那个时候社会却反而陷入了一种狂热的宗教式的非理性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要注意这里的关系，就是说当世俗主义表现的不那么好的时候，不能简单说这个世俗主义的概念就错了，而应该考察实际上那些人的行为是不是符合世俗主义的主张。有时候不是主张错了，而是去做的那个人错了。有的时候这个仅仅表明你想过一种理想的生活是多么困难。那么什么是世俗主义的理想和主张呢？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世俗主义认为，所谓真相、真理、真实啊，这些在英语里都是一个词儿，就是 truth。 这个 truth 呢，必须来自于我们的观测和证据，而不能来自我们的信仰。这个在中国的文化圈里面不难理解，但是在这个欧洲啊，在西方文化里面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宗教里面，它就是把宗教的道理叫做 truth， 就是宗教的道理，它把信仰叫做是真实。所以尤尔赫拉利在这边就特别要把这个概念讲清楚。这两种东西，一个是信仰，一个是真实，它两个之间的区别，中间的这条线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很容易被人弄混。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说一句话，我说我仔细分析了历史的进程，我坚信人类是向往自由的，这个是信仰呢，还是这个世俗主义的表达呢？听上去有点像个信仰啊，我坚信人类是向往自由，但这个其实是一个世俗主义的表达，因为这个是基于对事实的分析，我分析历史进程，对吧？基于对事实的分析和证据的总结而得出的观点，这个是一个世俗主义的观点。而如果我说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生来自由，这个才是一种信仰的表达。世俗主义最强调的一点就是不能把自己的信仰作为事实来看待。比如说前面提到过这个问题，上帝存在吗？上帝存在其实有两个答案，第一是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但是信仰上我相信他存在，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相信，但是往往在一般人来讲，这个很难分清。有趣的是呢，有时候正是因为缺乏证据、缺乏说理、缺乏逻辑，没有办法去论证，那么这个观点你要想接受它，怎么样？就只能靠信仰的力量，只能靠信仰的力量。还是同样的例子，上帝存在吗？正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证明上帝存在，所以你要想接受这个观点，接受上帝存在这个观点，只能靠信仰的力量。但是这一点恰恰是很容易被弄混淆的地方。原本应该是一种信仰的态度，结果被弄成了一种世俗主义的实证的态度。比如说一些信仰者他为了 他试图去证明上帝存在，他试图用实证的理性的逻辑的方法去证明上帝存在。比如说他会告诉你一个人生病了，那么他虔诚的祷告，诶，他的病就好了。他试图用这样的因果关系来说明上帝存在，上帝在聆听你的祷告。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他祷告了以后病没有好呢？对吧？如果没有祷告了以后并没有好，你用同样的逻辑是不是就要证明上帝不存在呢？所以这样的态度的混淆的话，就容易引起信仰上的混乱。一个人祷告了，他的病好了，你用这个来做逻辑的推理，说证明上帝存在。那么同样另一个人祷告了并没有好，你又说这个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可能上帝有另有安排。这就是说，原本你打算用一种理性的逻辑的说理的方式去说服对方，去证明上帝存在，结果却反而显得你特别不讲理，对吧？正正反反的都是同一个结果，那你又何必当初去用说理的方式去替代信仰的态度呢？这个就是从根本上弄错了一个理性的世俗主义的态度和信仰的态度在宗教上的使用，弄乱了以后反而两头不讨好。世俗主义是不相信绝对真理的，在一个世俗主义者看来，所谓真理的话是必须他自己这个理论自己向我们证明那个是真理，或者说一个事情是真实的，是必须被证明或者是被观测到才能成为真理，而不是说我们上来先认为它是真理，然后再去找依据去证明。这个在自然科学里面还比较容易被识破，比较容易一看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态度，但是在社会科学里面相当麻烦。很多时候我们先相信一个理念是绝对真理，然后再通过各种方式去证明啊，这个就是人类前进的方向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绕头的事儿。世俗主义的这种不相信绝对真理的态度，实际上是直接导致人类现代科学的产生，而基于原来那种信仰的态度是没有办法产生科学的啊，这个是世俗主义的第一个核心的部分，一定要实证，一定要观测和证据才能相信一件事情为真。世俗主义的另一个基石是同情心。世俗主义者认为道德不是来自于哪一个神的指令，而是来自人类对痛苦的感受力。一个世俗主义者不去杀戮别人，不是因为哪一本这个宗教典籍、古代的圣经圣典上面禁止这个杀戮这个行为，而是因为杀戮本身会导致动物感觉痛苦。实际上世俗主义者认为遵循那些书籍上的教导，本本主义的书籍教导才控制自己不去杀戮的人是可怕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被另一种解读，经典是可以有很多种解读的嘛，对吧？被另一种解读指导而直接进行杀戮，而这个时候的话，他们认为这种杀戮是天经地义的，是没有任何心理道德负担的。比如十字军东征，比如玛丽一世。玛丽一世是这个英国都铎王朝的一个，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女王。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被罗马教廷给下了绝罚令的那个亨利八世的女儿。哎，他和以前的那些国王都不一样，这个玛丽一世啊，他特别这个他信奉这个天主教，他希望英国恢复天主教，所以他对这个新教徒呢就迫害的特别厉害。可以说是把新教徒给杀的血流成河，这个也是导致很多英国的新教徒开始往美洲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他曾经就是一次用火刑烧死的人就是300多。火刑是最残酷的一种刑罚，他不是说上来就拿火直接烧你，他火是绕着你的，是围着你慢慢烧起来的，实际上是把人烤熟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种刑罚。所以他就得了一个外号叫"血腥玛丽"（Bloody Mary）。Bloody Mary 后来现在，喜欢喝鸡尾酒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有一种饮料啊，就是红颜色的，就叫 Bloody Mary。Bloody Mary 它也是一个巫术啊，一个传说，反正就是很恐怖。那么十字军也好，Bloody Mary 也好，他们对那种禁止杀戮的那种道德的理解，仅仅是来源于书上，来源于圣经上，来源于典籍上。那么这个时候，你只要他的理解上稍微反过来一点，或者是另外一种解读，比如说新教徒就是魔鬼，那么他马上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杀戮。而相比之下呢，世俗主义呢，哎，它是基于它禁止杀戮的这个道德是基于人对痛苦的感受。就是我们不能够造成别人有更多的痛苦，这个它相对来讲反而是稳定的。但是世俗主义有自己的缺点，什么呢？就是说它相对于宗教的那个教导来讲，它的体系过于复杂，它需要的推理和需要的思考过多，和简单的上帝的命令相比啊，复杂的逻辑推理啊。伦理计算呢，会让很多人无所适从。比如说，尤其是当一种行为，它可能伤害一个人，但同时又可能有利于其他人啊，怎么去定这个善恶是非常困难的。圣经上那个经典上非常简单，你只要是给我一种解释，我按照这个解释去做就完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对于世俗主义来讲的话，你要想定出善恶，是需要做很多计算的。比如说像富人收税，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把财富分给转移给穷人，哎，这个对不对啊？或者说，向另一个国家开战，但是目的呢是为了帮助这个国家打倒他的独裁者，哎，这个又行不行？啊，把大量的难民请入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应该？哎，这些问题，宗教可以给出很简单的答案。啊，当然，不同的解读，有时候给出的答案也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个只需要有一个释经者或者一个有释经权的人来进行一个解读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儿，你就是。这个按图索骥啊，你就按照他那个解释去做就可以了。但是世俗主义的话，就需要做非常小心翼翼的工作，来反复的权衡公众的接受能力，小心的去寻找共识。在世俗主义看来呢，道德就是一种共识，是一种能够最小的引起社会痛苦的那样一种共识。而不是一种，天然就预定好的、永远不变的一些道德规定。那么，在寻找这样的，痛苦最小的道德的途径上呢，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考量，去考察公众的那个，可以讲痛苦指数。但是，即使这样小心翼翼，也不意味着。你比如说做一个公民调查，做一个问卷调查啊，你就能够收集到足够的数据来说，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这个事情能做还是不能做，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就拿痛苦来讲，痛苦本身还有近期痛苦和远期痛苦，哎，你怎么去权衡？比如说希腊啊，长期以来他就是特别关注所谓近期痛苦。啊，就是给国民有很高的福利呀，这个大家都不用太工作的太辛苦啊，大家生活都不错呀，结果最终就导致了一个远期痛苦，就是国家几乎破产。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复杂，在世俗主义来讲的话，要做好一件事情，要想考察到这个真实的痛苦，以及权衡近期痛苦和远期痛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 世俗主义既然抛弃了信仰的态度，那么他有一个代价，就是他必须为所有东西找到理由，对所有的善恶判断，他要给出充足的理由，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尤尔赫拉利这里用性关系的一个态度来进行了一个说明。比如说，我们这个遵循宗教的话非常简单，比如说啊，这个对于强奸呐、同性的性行为啊、兽交啊，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交合、兽交啊、乱伦呐、这些东西你怎么看？哎，那宗教上就非常简单，写得明明白白啊，这些不可以就完了。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呢，你必须要给出理由，为什么不可以？那么他们还是首先要去考察人的感受。强奸和同性性行为比较简单，因为强奸带来痛苦嘛，显然是不道德的，对当事人是一种伤害，这个没有问题。那么同性性行为呢，双方愉悦，不伤害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去禁止，这个比较简单。但是兽交呢，就是和动物的这个交合呢，那么一些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人会说，哎，如果我们同意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可以结婚，那么为什么不能同意人和山羊结婚呢？哎，有的时候就会很绕头，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世俗主义者的话，你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健康的关系，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是需要有情感、智力甚至是灵魂的投入，缺乏这些因素的婚姻关系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比如说是为了钱结婚，或者说为了家族的利益结婚，那这种婚姻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那么两个同性人之间，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之间的婚姻反而是可以有这些构成因素的，是有情感、有智力、有灵魂投入的。但是人和动物、人和羊之间就没有办法去建立这种婚姻关系，所以他必须要绕这样大一个圈子来去解释，哎，为什么我在某一个方面为什么我会反对受教。同时他又说，反过来的话，如果婚姻只是一种仪式，只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宗教责任的话，那么人和羊结婚实际上只取决于你信什么宗教了。有的宗教还真的是可以人和动物结婚的，人和动物这个婚配的，在古代的希腊就有。那么乱伦呢？父亲可以娶自己的女儿吗？也不行，因为在人类进化中间，这种关系的混乱呢，会导致我们个人和群体的利益上的伤害，尤其是对孩子来讲更是这样。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近亲结婚，我们一般老百姓理解的话就会说它会产生不健康的后代，但实际上近亲结婚确实在遗传上有一点问题，但是它产生不健康后代的可能性也并不大。尤其是原始人，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洞穴人老祖先，他们是意识不到这种生理上的劣势和婚配有什么关系的。近亲结婚乱伦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破坏了我们社会构成的结构，它会破坏某些固定的关系和伦常，尤其是会导致我们社会结构的紊乱，甚至导致财产分配上的困境。如果我和我的女儿结婚，那么我们的后代他既是我的儿子女儿，又是我的孙子孙女，他既是我女儿的儿子女儿，他又是我女儿的兄弟姐妹，这个就在很多问题上会引起一些混乱，更大程度上是引起我们心理上的不适。所以你看，这个世俗主义非常麻烦，它需要进行一大堆的推理，一大堆的这个理解，最后把这个逻辑关系理顺之后，它才能得出善恶的结论。虽然很严谨，但是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显得过于繁琐，你不如直接给我一个答案比较好。虽然他们繁琐复杂，但是它毕竟构造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获得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相对自洽的、 不那么容易走偏的一个道德体系。所以一个世俗主义者特别喜欢用科学方法得到真相的，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好奇感，更重要的是他能够科学的去理解如何才能减轻人类的痛苦，如何真实的去减轻人类的痛苦。没有一个科学理性研究的支持和引导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的同情，我们的判断会是盲目的。比如说，我们曾经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那么这个时候同情心会引导我们去寻找方法，致力于去改造那些同性恋者的性取向。哎，你是一种疾病吗？我可以通过药物啊，甚至是手术啊的方式改变你的性取向。你是男的，你就必须去爱女的；你是女的，就必须去爱男的。哎，这个它初衷也是好的，但是结果呢，我们都知道它导致那个图灵啊，计算机理论的发明人图灵的自杀，也是悲剧。所以强调一个理性的科学的基础，虽然很繁琐，虽然很复杂，虽然很多老百姓不喜欢，因为他，你不如给我一个答案，对吧？你还让我费那么多脑子去想，但是它换来的却是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那么世俗主义的这两个支柱啊，追求真相和同情心，这两个的结合呢，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对公平的追求。好，这个推导过程我们明天来讲，谢谢大家收听。